You've got to let the happy sing. 像阳光，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。

来到这里，丰沛的感情串联着两颗心，这个世界喜乐平静，因为有你是背后的堡垒，你的宽容朴素优美，执子之手，无怨无悔，相遇而前后随心共陶醉，爱是不知归，沦陷在你眼眸里，复杂的游戏，我用简单的心情，若不能时常在一起，也愿能随时找你。相信情忘了轨迹，因为你沦陷在你臂弯里，会有的雨季，我有迷路的勇气，在十分浓烈的时候，也还能若即若离，完美和谐无需解释的默契。 空白白

我猜想十几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精，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，我不是女生，明年就要娶亲。 十几岁女生的温柔， 心事是很难割的。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，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，我不是女生没有什么关系。也许你快要十七，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，也许你正是十七，懂得都是别人的道理，也许你过了十七，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。什么关系？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早已过了时机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我明年就要娶亲。时机，

盛大的别离，长亭连短亭，而你共盏巾，既然青涩情，何以笙箫尽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等一场别离，衰老的别离，晚来秋风轻，谁解凭栏意，既然注定过，何以笙箫默，此情耕耘谁人说。长亭连短亭，儿女共盏巾，既然青涩情，何以笙箫尽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等一场别离，衰老的别离，晚来秋风轻，谁解凭栏意，既然出天过，何以笙箫默，此情耕耘谁人说。 自己，我面对我，我对开我。 时间躺平了生活，等太阳升起来，云被风吹散，终会有答案。 我不想再说话。 哦，男孩，我想说该起床了。昨晚的梦里依然还有他。 这样的情况让我很沮丧。 哦，把我的世界变了样。你觉得我配得吗？你觉得我配得吗？ OK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、营养、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。